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启， 我是傅世野， 我是冷建国。 我们先欢迎建国 归来， 病愈回归我们节目， 归团了。 对，然后不仅仅是病愈回归，上周还在康复期、恢复期，跟我们一起出差了， 是的， 去了一趟上海。 嗯， 去干嘛了呢？ 去看了一个美丽的展览。 对，我们上周就是去上海。看了 Laura Piana 在浦东美术馆的一个展览，叫做百年一处、 嗯、 对，然后今天我们就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这个展览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元素吧、 嗯、 对，然后首先它其实是 Laura Piana 的一个百年历史的一个回顾的展览吧、 嗯、 从这个展厅的刚开始其实就给大家营造了一种氛围，就是说这个品牌与它的诞生地之间有这种非常深厚的渊源。 对， 我在看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因为 Laura Piana 它其实诞生于意大利的这个瓦尔塞西亚山谷，其实这个山谷它的这个地理条件就非常适合从事这个纺织业的发展，它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自然环境吧，就它的山谷里其实植被很丰富，然后这些植被就可以被制成这种天然的植物染料，为面料提供油脂和颜色、 嗯、 对，然后另外它也是一个河谷，那这种充足的水源就为清洗面料也提供了便利吧。然后其实 Laura Piana 他们的家族从事这种纺织贸易的记录可以最早追溯到1812年，品牌的这个创始人叫 Pietro Laura Piana， 他其实在1924年创立了这个家族企业，总部就是位于这个瓦尔塞西亚山谷的叫夸罗纳这样一个地方。那在这个百年一出展厅它的第一个部分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品牌诞生初期的一些珍贵的历史档案、 嗯、 然后包括一些报价单，我记得我们当时还就是通过英语和意大利语的这样的联想去猜测这个报价单上面具体的内容，还有一些样品的图册，就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布料的一个图样小样粘在一个册子里面，然后还有这个织造图，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对，就是这个织造图就有点类似于说、 嗯、 如果我们弹琴需要一个琴谱，下棋需要一个棋谱、 嗯、 这个织造图就类似于说你纺织的时候的一个图纸吧。 是的， 对、 嗯、 然后还有他们老工厂的一些照片，然后包括一个烟囱还有水塔、 嗯、 不知道大家如果对Laura Piana 这个品牌有一些印象的话，它的这个品牌的颜色主题色就是一个叫 Kumo 的一种有点像砖红色这样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其实就来自于他们最早的这个工厂的烟囱。 就在之前提到的这个珍贵的档案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品牌的 logo 的一个变化。 对， 然后那也能看到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品牌的文章里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植物的元素，就是蓟花，就是蓟叶这样一个植物元素构成了它整个文章的一个外形的轮廓，而且中央是三朵蓟花，这其实是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的一款文章。我们其实在这个展厅里也摸到了真实的蓟的手感、 嗯、 觉得非常有意思， 但是干燥过的 是 鲜花， 这也是这次展览的一个亮点吧、嗯、是一台1890年的蓟花机，也是为了本次展览专门从意大利运到上海来的，然后我们就去摸了这个蓟花机上面干燥的蓟花，其实是非常 扎手的， 扎手非常坚硬的。 是的， 那这个蓟花机是什么用处呢？就是这些干燥的蓟花它造就了羊绒和驼绒面料这种细腻的手感，然后像水波纹一样的柔软的纹理，所以其实蓟花机是一个起绒的这样一个作用。 对， 然后我们也在探讨说这个背后好像也有一种哲学在，就它其实是用这个干燥的蓟花的刺就破坏了原来的羊绒和驼绒的一个表面的结构。 对， 但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破坏，它创造出了一种完全新奇的触感，新奇的手感，让这个面料变得更舒适了、 嗯、 所以这个蓟花对于品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然后这台机器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就是这个蓟花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在那个蓟花展厅我记得还有非常漂亮的浮雕， 对， 那个每一块砖里面都有一朵真实的计划， 它有点像用那种cast 就是翻模的那种技术做成的。 对，在那样一个陈列柜里面，就它的穹顶和这个四周的瓷砖里面都是有一朵真实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计划的千姿百态。但其实计划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分布，对大家来说应该不是一种陌生的植物。 是， 对，就是因为在很多诗词里面其实也有计，然后大家如果在路边身上会被那样一个小小的草球勾住裤子，它很有可能就是蓟。在山上会开这种粉色偏紫的这种小花朵，是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野草。 对，那除了我们这次就是重新认识了蓟花这个植物外，然后这次去看展览，我自己是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沉浸式的多重感官的体验。我们首先进到展厅，其实会看到在传统的美术馆或者博物馆也会看到的就是这种架上的绘画。然后在刚进展厅的时候就会看到五件是15世纪到19世纪的意大利油画和雕像的作品，然后都是来自意大利的这个瓦拉洛美术馆。那瓦拉洛美术馆其实也是在瓦尔塞西亚山谷的入口处，其实它也是 Laura Piana 这个品牌起源的这个地方的带来的一些艺术品。然后就是你在这一步就会感受到其实你整个人的身心和感官体验是被带到了 Laura Piana 起源的这个地方去，而且它的这个地砖其实采用的石材它也是和美术馆的这个鹅卵石庭院很像的，所以它其实给你一种沉浸式的观展的体验。和这五幅15世纪到19世纪的作品相呼应的其实就是 Laura Piana 自己家族收藏的4件现代艺术作品，是战后的抽象艺术。然后在最后一个展厅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它墙的一面陈列的是18世纪意大利的油画、圣经故事、逃往埃及的风景，然后和它相对的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家邱志杰的作品，叫做国际汉学地图。然后它其实是和第一个展厅首尾呼应的收束了这个展览。除了这个传统的绘画之外，其实我们在展厅里面也看到了很多 Laura Piana 的这个服装。 对， 然后这次展出的服装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它其实并不是 Laura Piana 的成衣，而是为了这个展览特别定制的，体现了它的极致的面料和工艺之美。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些羊毛的、羊绒的衣服，然后还有一些是亚麻的， 还有刺绣， 对，还有对那个刺绣的 钉珠那种， 对，特别漂亮，好像是需要1000个小时的手工。就是当你靠近去看的时候，你确实能感受到它在吸引你的目光，就是会让你想要不停的看它，而且你能感受到面料的那种呼吸的感觉。 是， 然后除了视觉之外还有听觉方面的体验，就是在最后一个展厅有中国著名的作曲家郭文景监制的一个音景作品，它配合的是投影在这个亚麻幕布上的一个影像作品，叫做重现瓦尔塞西亚。它其实是给你一种古今交融的这种现场的体验。然后在嗅觉方面，在最后一个展厅也有为了这次展览所特制的香氛，它其实复刻了瓦尔塞西亚山谷植被很丰美的这种香气。因为最开始我们讲说这个地方其实它的自然条件非常得天独厚，所以你在那里就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最特别的，其实也是回扣到这次展览的主题，叫做百年一处嘛，它的标题。在这个展厅一和展厅二之间的这个连廊墙壁上面就铺满了 Laura Piana 的这个叫 Cash Fur 的面料。那这个其实就是鼓励观众在走过连廊的时候你可以去抚摸墙壁，感受那 个 面料的质感。 这 个 是整个展览当中我最喜欢的 一 部分。 对，而且就是我感觉他走进去，他也改变了整个的那个，就是所谓这个阴景，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地方特别沉静， 是 就感觉那个 有点吸音的那个。 对，我当时还说，如果我们的录音室 想太多了， 对，就是一些美好的幻想。 而且因为它贴在墙壁上有一种是一个竖起来的 床 的感觉， 对， 就是你很想把身体倚上去。 是的，就特别的舒服。然后在最后一个展厅的就我刚讲的两件绘画作品中间，其实是 Laura Piana 的那个羊绒制的沙发，然后这个也是专门从意大利运过来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Laura Piana 她也做沙发这种家居品，然后我们就坐在那个上面，就一坐下就完全不想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对，这个其实就打破了我们 现在这种美术馆和博物馆的一些准则都是能看不能碰嘛，就你经常会看到请勿触摸这样的牌子，然后这个其实是打破了这样的一种惯例，然后也因为这个其实它就打通了很多感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而且也同时呼应了百年一触的这个主题，就是总的来说其实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然后身心很舒畅的一次观展体验。 对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展览，展期是到5月5号。 对，然后它其实是在浦东美术馆2层的这个中央展厅的位置，策展人叫做 Judith Clark， 她其实是伦敦时装学院时尚与博物馆学的一个教授。对，我觉得她还是比较区别于常规的品牌展览的这样一个方式吧，它整个营造的这种氛围其实都是一种真的是很舒缓身心让你能够沉浸其中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并不是以品牌的展品为一个重点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对， 对，而且我觉得它藏了很多小小的细节可以等你去发现。 对， 比如之前说展厅一里面其实有一个那样的小烟囱在当时的历史档案图里面，它其实呼应了展览的结尾。 对， 然后那样一个山谷的图景里的一个烟囱，然后这个烟囱就连着整个上面一个像纺锤形状的，然后羊绒上面是羊绒的线，好像就构成了这个展览的一个背景。 是， 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首尾呼应。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是讲这个防水的科技面料， 对， 它其实呼应了当时他们的一些历史上的广告图片的细节，包括人顶着一个荷叶的形状的帽子，然后脚底趴着一只披有这个品牌雨衣的 狗 狗。 狗 狗，对，这些细节都非常的有趣。 对，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的话题跟这个展览的主题也是高度相关的，就是触觉这样一个话题。 我们其实都特别喜欢百年一触这个名字。 对， 就感觉这个触不光是触觉，是接触里面好像也有一层触动的意思。 对，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聊嗅觉的，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特别视觉中心的一个时代里面，尤其是有这种便携式的电子设备的加持，其实我每天都会感到眼睛的负担真的很重。 是， 对， 到晚上就会觉得眼睛真的很酸。 对，是的。 对， 但其实眼睛一直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感知器官，然后而皮肤才是我们面积最大的一个感知器官。 对，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看了一本书，这个其实是2020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就它的作者其实是一个为各大著名的外刊供稿的一个女记者，她的名字叫做苏布兰马尼安，这个书的名字叫 How to Feel The Science and Meaning of Touch， 就是叫触感的科学和意义。对，她在这个里面就首先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最不想要失去的一种感官是什么。他说大部分人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下意识的一个回答就是视觉，但是他觉得说这个答案是因为我们最容易能够体验失去视觉的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只要你闭上眼睛，实际上你就体验到了比如说视障人士的这样一种生活。像嗅觉和味觉的失灵，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吧，比如说如果你感冒或者过敏，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新冠肺炎期间，可能很多人都短暂的丧失过嗅觉和味觉。 是的， 对。然后其实听觉我觉得也挺容易模拟的，就比如说你戴上耳塞或者降噪耳机，其实你就接近了一种丧失听觉的体验。唯独其实触觉我们很难想象丧失触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当你提到丧失触觉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联想是瘫痪，但是其实瘫痪它同时也涉及到一种运动能力的丧失，所以我们很难单纯的去想象一种丧失触觉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没错，我觉得是因为触觉它是一个高度复合的感觉。 对， 一个东西摸上去是软是硬是轻是重是冷是热，它其实都是触觉，就包括我们提到的这种压感震感痒感和痛感，它也是触觉，所以它是一种非常混合的感官的体验。 对，他说我们可能会把这种触觉简单的理解为一种你通过身体表面接触而获得的一种信息，实际上它比这个要复杂的多，它涉及到我们身体多个部分的一种共同作用。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身体获得一种触感，首先必须皮肤在一个物体表面上面移动，同时我们需要对这种运动有某种内在的认知。换句话说，其实 触觉需要三个要素，一个是来自皮肤的感觉，一个是运动的能力，以及一种本体感受。所谓的这个本体感受，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在空间中的一种位置的认知。 是的， 那这种综合的能力其实才被称之为触觉感知。 嗯， 对，我其实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那种局部麻醉的手术，就是当你做一个局部麻醉的手术的时候，你会丧失一小块皮肤的触觉。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陪我一个朋友去做手术，然后他回来之后，他那个麻药劲儿还没过，他就用自己的手抚摸着自己那一块皮肤，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因为你一只手能够感觉到这个触感，但是被抚摸的这只手却感受不到。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就看着自己的手其实跟父亲很像，他就摸着自己的手，然后他就哭了，他就说我感觉我现在在摸我的爸爸。然后那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其实是一个跟触觉相关的一个小故事。 是，就他只能感受到自己去触摸别人的这只手的知觉。 对， 我觉得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失去触觉的生活，也是因为它基本是人类的第一种感觉。就是在人类从胚胎阶段在母亲的子宫里，其实就在靠双手触摸周边的世界。然后有研究显示，双胞胎在母胎里的时候触摸对方的时间比摸自己的时间还要多。而且婴儿在出生之后就是靠不断的去摆弄物品，感受不同东西的形状和质地，他的脑中的神经元才会形成新的连接。所以他是以这种触摸为引导去发现和整合他的其他的感官，包括他的视觉。所以我觉得因为触觉是随我们出生而来的，它是第一种感官，所以我们之后对于整个三维世界的感觉和对于空间的意识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也是人类对于世界的一种最初的探索吧。然后另外一种其实叫做情绪性触觉，它是一种较慢的刺激网络，跟我们伸手去触摸东西不太一样。这种刺激网络它指的是我们被触摸的时候身上的这种感受。就比如我们在碰拳握手或者拥抱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我们轻拍别人的后背以示鼓励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做出这些反应的时候，脑子也会发生反应，就它会比如分泌内啡肽、催产素或者肾上腺素，然后由此呢调动人类的情绪，启动某种行为。这种身心之间的基本的联系也使得触觉成为了人类社会交往的一种核心吧，就是它和我们的亲密关系建立了某种联系。对，所以这也是触觉让我们觉得难以想象失去它，难以跟它分离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触觉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没法欺骗触觉。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模仿嗅觉，比如用一些香水是模仿了这个花的香味，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视觉上造假，比如这些 AI 的图片，但其实我们很难去复制一种触觉。所以触觉它是绝对真实的，简单自然的，但同时又意蕴丰富的。就是因为从走路到咀嚼，其实很多这种触觉是我们不曾仔细思考和感受的。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每次走在路面上，不同的质地，比如山路、沙石路，你的脚的感受，其实你是可以闭上眼睛通过脚的感受来判断自己现在走在怎样的路面上， 或者是否安全。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触觉它联系着我们非常复杂的一种感受。对，而且我觉得触觉还有一个额外但是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设定自己的边界，就是将我们自己跟周围的世界区分开来，我通过触摸从而知道哪里是我自己，哪里是外部。对，我觉得这也是触觉很有意思的一点。 对，因为我们开头也提到说，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超级视觉中心主义的社会。那其实每一种感官都有它自己的一种隐喻联想，比如说视觉经常就被我们用来表达思想，比如说英文里我们会说 I see what you mean， 比如中文里我们也会说你怎么看，实际上我们想说的是你怎么想，我们也会用看法来表示想法。那味觉可能更多象征的是欣赏和评价各种趣味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个人的音乐品味很好，一个人的穿衣品味不俗。那嗅觉可能是更多是关于猜测和直觉的，比如说我们会说我嗅到了一丝不对劲， 其实表达的是对于周遭环境和气氛的一种敏锐的感知，而且是用有点动物性这种本能的这样的一种感知。听觉好像往往意味着服从，比如说我们会说一个人很听话，其实是意味着他很服从。那触觉其实更多是关于我们的情感的，比如说在这个牛津英语词典里面 touch 的这个词条是所有的感官词汇当中最长的，然后其中大部分的释义都和情感有关，而并非是这种物理上的身体上的触碰。那触觉其实和情感之间的这种关联有很多的科学研究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会本能的排斥这种表面很粗糙的物体，这种粗糙的表面可能并不会立即对我们造成伤害，但是长期接触可能会损伤皮肤，所以人类的大脑就进化出了一种机制，让我们对这种粗糙的质地感到不适，这样就可以尽量避免接触它们。对，那同样我们会喜欢柔软和光滑的触感，是因为这些质感让我们联想到人类的皮肤。因为在一种原始的状态里面，其实人和人的这种亲密接触是有助于提高生存机会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的这种深层的这种大脑机制里面也会记得这样一种感觉。 是的，就是人类的语言也反映了其实触觉也在塑造我们的思维，它是一种不仅深刻影响了我们的语言，也在影响我们怎么看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感官。比如中文里会有的成语就是如履薄冰，然后扪心自问，如坐针毡，其实它都是用一种触觉然后来形容一种状况。比如我们会形容一个人很粗粝，会形容一个人是粗糙的僵硬的，或者他是心肠软的心肠硬的，这其实都是一种用触觉去表达自己感受的方式。 对，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形容的这些冷与热、软与硬，然后也是发自我们内心的一种想法，并且用这种想法来引导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摸到粗糙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也会变得粗糙，摸到不易弯折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判断也会跟着硬化。我记得有一些科学家做过研究，说的就是你在面试别人的时候，如果你握着一个铁做的文件夹，你就会认为这个被面试者的态度比较生硬，比较强势，然后比较冷漠。那如果把这个文件夹变成一个绒面的，然后或者是让你感受到温暖和柔软的，你相应的就会认为这个被面试者他是一个更心软的人，更好打交道的人。 对，就是类似的这种实验很多，比如说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手里其实捧着一个温热的咖啡杯，那这个时候你对对方这种情绪和态度的感知往往也是温暖的。 对， 我还看到那本书里他记载了一个实验，他就说科学家让一群这个被试者在这个 MRI 就是核磁共振的机器里面阅读一些来自亲友的信息，那这些亲友的信息可能一半是非常充满爱意，另外一半其实就是情感上相对中性的。然后同时呢，这些受试者一部分手里拿着的是暖宝宝，另外一部分人手里拿的就是一颗球。那这个实验的结果就显示说，当这个受试者他阅读有爱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的身体也会感觉到更暖，然后当他们手里拿着这个暖宝宝但是阅读的却是这种中性的信息的时候，他们也更加能和这个来信的人建立一种情感上的亲密的连接。 我觉得听你们说这个就知道人类为什么需要 jelly cat， 就是为什么需要很多毛绒玩具， 就这种安抚玩具。 对，就是确实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被温暖和被包裹的感觉，而且它确实会影响你的心情。 是，而且其实在很多这个产房里面会让产妇的亲人或者是丈夫就握住她的手，就这也是一种通过接触通过触觉来减缓她的痛感的一种尝试吧，并且认为是一种很有效的做法。还有一个人与人之间触觉的重要性的研究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是一个对于体育比赛的研究。比如我们经常看网球的双打比赛，会发现这两个队友无论他得没得分他都会拍一下手，或者是彼此拍一下后背。那在 NBA 里面就更能看到大家比如会撞击彼此啊，然后会拥抱啊，然后甚至有一些队员会撞这个胸脯的部位。那2008年的时候，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个老师就计算了在这个 NBA 赛季初期的某一场比赛里， 这个队友之间总共碰触了多少次，他们考察了赛中的这种人和人的碰触的频率能多大程度上预测个人和球队在赛季中的胜率，结果他发现两者是强相关的，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碰触越多，那么胜率就越高。他分析认为说这种碰触是建立人际关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它让人感到亲近，然后更愿意与别人共事，同时它也能减轻人的压力，就是把这种焦虑感缓解掉。嗯，不管你这一分是拿到，有没有拿到，就是队友的这种对自己的碰触都会让你更安心也更努力。嗯， 对，我们刚才其实聊的是这种触觉和情感之间的一种非常强的关联嘛。那也有科学家认为说这样一种关联可能是人类比喻思维的一个基础。那你的比喻思维其实是艺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拥有这种通感能力的人特别擅长将不同的感知领域联系起来，以创造出新鲜和独特的表达方式。然后研究就显示说通感现象在艺术家和作家身上发生的概率其实明显要高于普通人。他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俄罗斯这个现代艺术家康定斯基，他就曾表示说看歌剧会让他看到狂野近乎疯狂的线条。然后像著名的作家纳博科夫，他也形容说字母 N 是辉煌的燕麦色。 我之前看《肌肤之墓》这本书的时候，因为他是主要是讲建筑跟触觉之间的关系，他也提到说当人类体验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是在通过一种设想的感知来完成真实的身体的相遇，也就是说这个艺术作品是刺激了人类的触摸的设想，从而推进了他的感受。我们不是真正的触摸到了那个画里的世界，但我们通过自己触觉的经验联想到了那样一种世界里是怎样的。就比如我们看到那个向日葵，你会想象着我摸向日葵花瓣的时候的触感，比如我们看一幅画里面的床，它的丝绸，然后以及海面的波光粼粼的时候，我们会去通过设想这样一种触感来完成对于一个艺术作品的靠近。他认为这种是身体和艺术在作品中的一种相遇，感觉这里面其实又是视觉引导了触觉，是视觉引发了我们触觉的经验。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的。 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建国刚刚说这个，其实在17、18世纪早期的博物馆里面，人们确实是可以触碰这些展品的，而不是通过一种想象性的触摸。就是我最近也看了一本书叫《最深切的感觉：触觉文化史》，然后这个文化历史学家康斯坦斯·赫拉森，因为他其实研究的是中世纪的这种触觉的变迁，然后他就指出在17、18世纪早期的博物馆里面，在收藏的场所用手触摸展品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然后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德国一个旅行家在参观英国博物馆的藏品的记录中，他就记下了限制触觉的地方，他就记下了在哪些地方或者哪些展品它是不能被触碰的。然后他就倒推说，其实这就是说明触碰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不被禁止的，所以不能触碰对他来说才是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然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触觉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他能够接触到视觉无法知晓的内在真相。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有的展品有一些手杖，它看起来非常重，实际上很轻，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拿起来这个手杖有一种被虚晃一下的感觉，就他会发现说触觉告诉他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轻的这样的一个物品。所以触觉的功能它其实是纠正视觉功能造成的一种误解。嗯，就是说即便在视觉开始逐渐成为主导并被广泛赞誉为智力认知的基础的18世纪，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视觉主导的社会，然后这个转变对欧洲来说是在18世纪在广泛的发生的。然后即便是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仍然认为触觉是感官所揭示的世界的最佳和最终的通道。游客在博物馆里面接触这些物品是因为他们想要更深入的体验，然后视觉其实是需要一定的距离才能运作，其实也很像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里面，其实你是通过一个玻璃展柜去看到这些。而且就像我最早说的，很多博物馆现在都是说请勿触碰嘛，所以它其实是通过观看的主体和一个被观看对象之间的距离，就视觉才得以运作。然后这种运作其实同时也就区分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但是触觉呢就消除了这种距离，在物理层面让触摸者和被触摸者结合，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型的体验，一种亲密的想象。然后在这个书里面作者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1786年的时候德国旅行家他写下了 是一个女性，她写下了参观大英博物馆的经历。她看到了一些镜子，是罗马主妇的一些镜子，然后因为她被允许触碰，所以她手里就拿着一面镜子，她就有无限的遐思，然后她就想到说这些遗迹中留存着希腊或罗马女士美丽眼睛所化成的部分尘埃，几个世纪前她曾在这面镜子里打量过自己，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去触碰骨灰瓮中的骨灰，瓮上刻着一个正在被哀悼的女性身影，我轻轻感受这一切，怀有极深的情感，我温柔地用手指夹住那粒尘埃，就像她最好的朋友曾经握住她的手一样。 写得好好呀。 对，就是我感觉她确实是通过这个打通了一种感官上的感受，让她有了一种移情或者共情的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在这一刻当她触碰到这个展品本身的时候，她其实穿越了时空的限制，然后她回到了那个女性身边。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触觉她给人的一种情感体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她其实可以激发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其实又是一种特别身体性的情感，特别物质性的情感，它是需要一些具体的物质然后具体的触碰去激发的。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而现在的可能很多我们看美术馆或者博物馆里面，因为它不能触摸，所以我觉得它有很多这种公教的活动，比如说它会带着大家可能去复制或者模拟，但它其实也是一种动手的操作，其实是在一种实践的过程中让大家回到那个情境，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触感的一种替代性的体验吧。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很多景区的雕塑都会被屡次的碰触， 就 是 会盘盘的抛光， 尤其是一些比如敏感部位，就是比如女性的胸部啊，然后或者一些历史雕塑它的脚丫子。 对，因为他们不是有一些说法嘛，就是说你碰什么部位比如说会带来好运或者考学会好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它竟然是一种共通的文化，就是因为你在欧洲看到那些雕塑那些部位 也 被 对包浆了， 就是、也是那个膜的油光锃亮的，你会觉得人类就是有一些共通的感受，就会觉得我要去，我看到了它，我就要去摸它。 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聊嗅觉的那期节目里面，就聊到说，为什么我们对于嗅觉的历史记载这么少，是因为它其实很难被文字再现的一种感官。比如说我们会知道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一个建筑长什么样子，但是无法复刻里面的气味是什么样的，但是触觉感觉也是一种类似的，这种无法复制只能在此时此刻此地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是，而且我觉得它其实跟嗅觉一样很私人化。 对， 就我们闻到一种什么味道，如何向他人描述这种味道，其实是我们自我的一种呈现。 对， 而触觉也是如此，就是当我们在那样一个展厅里摸到那个 羊绒沙发的时候，就是它到底勾起了你怎样的回忆，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 是，对，所以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有哪些我印象很深刻的对于一种触感或者质感的一种描写，我就想到说去年我们在读乌格雷西奇的一系列作品的时候，我有一段印象非常非常深。这本书叫做《无条件投降博物馆》，它其实写的是他已经从前南斯拉夫流亡到了德国，在德国的一个公寓里面，就是写他在公寓里面的一些生活。他有两段是这样写的，他说，从我的房间，我暂时的流亡中望出去，盈满视野的是一片修密的松林，每天早上我拉开窗帘就能看到一台浪漫的舞台布景。起初松林笼罩在迷雾中，幽灵一般，然后迷雾一丝丝散开，阳光透了进来，一日将近时松林会变得幽暗，窗户左边一角将可以看到一面湖。我总是到了傍晚就拉上窗帘，这个舞台布景每天都是一样的，偶尔也有鸟儿飞过打破静止的画面，但真正变化的只有光线。这一段其实是一个视觉描写，它写的是一日光线变化之下窗外的一个情景。对，然后它后面一段是这样写，它写，我的房间则是盈满寂静，像羊毛一样厚实。如果我把窗户打开，这种寂静就会被周啾的鸟鸣打破。傍晚时分，如果我走出房门，就会听到走廊里电视机和打字机的声响。再过一会儿，我会听到某位从未谋面的德国作家不规律的手杖声和轻轻的踱步声。我经常碰见那对罗马尼亚艺术家夫妇，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飘过。只有这里的管理员弗雷德有时会搅扰这种寂静，他替我们楼下的公园割草。 用电动割草机的轰鸣驱散爱情的痛苦，他的妻子不久之前才离开了他、 嗯、 这一段其实它主要是一种听觉的描写，但是只插入了一句比喻，说这个房间那种寂静的感觉像羊毛一样厚实、 嗯、 我当时对这个比喻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嗯、 然后这个比喻其实它正是利用了一种触觉所激发的通感，就是房间的寂静和作者内心的一种寂寥被形容为一种厚实的羊毛。 好神奇啊，这跟咱们在节目开头聊到走到那样一个羊毛织品做成的走廊里， 对， 感 你感觉寂静是一样的感 像的、 嗯、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神奇、嗯、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刚才讲的说好像确实作家他更善于调动这种通感，然后用这种通感来做比喻、 嗯、 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这种织物它给人带来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是的， 对，它不仅能激发你关于这种柔软温暖的感受，它甚至能够激发你对于一种寂静的环境、 嗯、 一种内心的落寞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是的， 嗯。 罗拉皮亚娜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86年，家族的第六代成员皮埃尔·路易吉·罗拉皮亚娜于1986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到内蒙古的阿拉善地区寻找优质的羊绒，在那里干燥寒冷的冬季连绵数月，山羊为了御寒进化出了双层绒毛，每年六月随着天气转暖，内层的细绒自然脱落，牧民将绒毛梳理采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羊绒 Cashmere。 而一岁以内的小山羊身上的这层绒毛更为纤细柔软，被称作 Baby Cashmere 小山羊绒。皮埃尔·路易吉在第一次造访中国时发现了这种非凡的纤维，此后品牌与内蒙古当地的牧民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学习他们的羊绒处理工艺，也慢慢说服他们将这层更珍贵的细绒毛与成年山羊的羊绒分开处理。2008年，罗拉皮亚娜正式推出了产自中国内蒙古的 Baby Cashmere。 2009年，品牌开始在内蒙古产区推广罗拉皮亚娜方法，这是一套有助于平衡当地生态、动物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保证羊绒品质的同时也惠及了当地的土地和人民。那我们刚刚其实聊到了织物嘛，接下来我们就想聊一下编织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它也是和触感非常相关的一个工作。编织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其实它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女性的工作， 对， 嗯，它其实有着很强的这种性别化的隐喻、 嗯、 然后在这个最深切的感觉这本书里面，其实这个作者他也讲了女性和编织之间的关系，就是他认为在西方文化里面长久以来其实存在男性女性和高等低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就是男性其实相当于是高等的生物，然后女性是低等的生物，在感官方面这种对立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在西方文化里面女性通常被认为和较低等的感觉、触觉、味觉和嗅觉联系起来，而男性尤其是欧洲精英男性则追求比较高级的视觉和听觉，比如说阅读和谈话、 嗯、 这个其实在我们一开始讲的在现在的文化里面大家还是会认为视觉是一个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感官，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文化上的渊源在的、 嗯、 这种二分法的等级制其实就强化了女性特质和身体之间的一种文化关联，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嗅觉其实和更加私密的身体体验相关，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是更私人化的，而远距离的视觉和听觉则被认为是与外在的男性世界联系密切的，所以在这种划分中其实私人的也就是女性的，然后公共的也就是男性的这种区分是逐渐显现的、 嗯、 然后女性和低级感觉之间的关联就是这个在圣经里面就体现得很明显，夏娃首先是违背了禁忌食用和触碰智慧树上的果实，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了触觉和味觉嘛。然后在中世纪的戏剧里面这个蛇他就对夏娃说禁果中包含所有的知识，而夏娃只问他吃起来如何，对，然后这个叙事就再次指向了一种高级和低级 低级理智和感知的这种二元对立，仿佛女性她关注的其实更多的是感知，然后更多的是触觉和味觉，而并不关注这种视觉，然后并不关注理智。嗯，然后并且她这里的另一个暗示就是说，人类的堕落是由于女性无法克制自己想要触碰和贪吃的欲望，她就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有关感知的性别化的本质。然后这个叙事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在前现代有一个叫感觉的动物寓言集这样的一个故事集，它是一系列和感官相关的这个动物理论，然后其中和触觉相关的动物就是乌龟和蜘蛛，它被视为是雌性的，然后视觉相关的动物就是鹰和鹿，被认为是雄性的。感觉就是因为它们的眼神很犀利，就是目光很犀利，能够看得很远，所以它们是更和视觉相关的动物，因此被认为是雄性的。而蜘蛛它代表的是纺车和做家务的这种家庭主妇，同时又是诱惑男人的女性。当时的人们就认为说，女性的身体存在本身以及女性身体令人愉悦的触感，某种程度上就构成了对于男人触觉上的一种威胁。我觉得这个也很像我们之前讨论蛇的那一期，对，就那个意象其实是男人自己的欲望，但是他却是通过规训女性或者说blame 就谴责女性的这种方式体现出来的。所以说这种叙事其实一直在这种西方文化里面，包括这种通俗文化里面都是存在的。然后刚刚说到这个蜘蛛它代表纺车和做家务的家庭主妇嘛，这个就可以其实联系到纺织和缝纫这样一项古老的家务古老的这种劳动吧。然后长久以来这个纺织和缝纫其实都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工作，因为它是很身体性的，然后也很私密的，并且需要调动这种触觉和触感的。有学者就认为说，虽然这项工作有很重要的视觉元素，就是其实你还是需要调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去观看这个怎么编织，但实际上它的核心还是触觉性的，因为它主要的目的是创造出使家人身体感到舒服的物品，然后这些物品的目的其实是温暖他人或者装点一个空间，因此它是一种比较情感性的服务性的这样的一种劳动。然后同时中世纪的男性也认为说，针线活和纺织不仅能让女性在传统的女性领域保持忙碌，还可以让她们保持安静。然后当时就有一个这样的诗，说的是少用他们的舌头，多用他们的针线，针越是尖利，产出和快乐就越多，但牙尖嘴利却会咬掉快乐。就它就是一个典型当时的叙事。对，然后这种观点其实它很有意思，就是它其实并置了女性可以从事的两种工作吧，纺织和写作，或者说纺织和表达这两种工作。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工作的性质其实是比较类似的，就他们都是可以在家从事的，而且他们都不需要占据太多的空间，它只需要一个比较私人的空间，而且同时他们都是一种手做的工作。就是在电脑出现之前，写作其实也是需要通过手工劳动去书写的，然后同时他们也是一种编织工作，只不过前者可能编织的是一些线、纺线或者材料，然后后者编织的是文字。然后这里面就引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长久以来女性纺织是被鼓励的，但是女性写作或者表达却是被抑制的。这个就又回到我们最早说的，就是这里面其实存在一种公共和私人上的区分，因为纺织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私人工作，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更多的目的在于服务他人，而写作它其实是一种面向公共性，就是公共言说，尤其是从古代开始，其实公共面向公共的表达和写作其实是精英男性的一种特权嘛，所以在当时女性如果想要获得公众的关注的话，这一点本身就是非常可疑的，不被接受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因为纺织被认为是一项单纯的体力劳动，而写作则被认为是脑力劳动，然后又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有这个理智和感知的二元之分，所以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说男性是更适合脑力劳动的，而女性更适合体力劳动。因此对于当时的女性作家来说，她们就会面临一个处境，就是要证明自己写作和编织文本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然后在当时有一些女作家就指出说，在编织中女性的身体和心灵是分离的，因此她的身体可能很忙碌，但是心灵却在游荡耽于幻想，但是在文本的编织 中女性的身体和心灵都被占据，都在忙碌，因此她用这个来证明说写作是比编织在道德上更具有优越感的，以此来证明自己写作的正当性。对，当然现在我 们已经知道了，其实纺织和编织它不光是一种单纯的体力劳动，就是有很多很优秀的这种编织艺术家其实已经证明了，和写作一样，编织也是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它是体力和情感、身体和心灵的投入，也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和缝合。 嗯， 对，刚才师爷讲到这个蜘蛛的意象，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个著名的女性艺术家叫路易斯·布尔乔亚、 嗯、 就她最出名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巨大的这个蜘蛛的雕塑嘛、 嗯、 她其实是将蜘蛛和母亲的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因为布尔乔亚她的母亲就是一名织工、 嗯、 她也是一个古代挂毯的一个修复师，其实这也就不难理解说布尔乔亚为什么会在创作中选择很多纺织材料作为她的创作媒介。在他的理念里面，布料是可以被撕碎和裁剪，同时也可以被缝合和修补的、 嗯、 而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似乎也是如此。他曾经在一次采访里他就讲过说，我来自一个修补者的家庭，蜘蛛就是修补者，如果你撞破了蜘蛛网、 嗯、 他不会生气，他会重新织补修复它。 嗯， 嗯，对，就是刚刚说到路易斯·布尔乔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著名的纺织艺术家，他叫安妮·阿尔伯斯。然后他其实是1922年开始在魏玛的包豪斯学习，就他求学的经历本身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在包豪斯学习入学的第二年，就因为他是女性，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玻璃制作的那个工作坊，所以他就被转去了编织工作坊、 哦、 然后因为这是当时唯一一个向女性开放的工作坊。他这个求学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当时文化里面对于编织的偏见，就像我刚刚说的，传统上编织被认为是专属于女性的工艺，所以它不是一种艺术。然后安妮·阿尔伯斯本人，他对于编织一开始其实也抱有偏见，认为它是很 sissy， 就是很娘娘腔。嗯，然后但是在他的这个导师，他导师也是当时学校唯一一个女性的这个 master 的指导下面，他就逐渐发展出了对编织的触感的一种热情，所以从此就将他的创作重点从绘画转向了纺织的艺术。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材料作为隐喻》，他就提到过包豪斯学习之旅的这个起点，他就说对他而言是线，就是 threads 吸引了我、 嗯、 从一开始是违背我意愿的，用线工作对于我来说太娘娘腔了，我想要征服某些东西，但环境让我与线为伴，最终他们征服了我。嗯，然后这个是他求学的经历嘛，就后来他学了纺织之后就成为了世界著名的这个纺织艺术家。然后他后来也写了一本书，就是叫论纺织。他在这个书的第八章叫 Tactile Sensibility 中就探讨了触感。我觉得他这个文章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应该是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在开篇就明确地指出，他说所有的进步似乎都伴随着一些衰退，总体而言我们在语言表达方面，也就是阅读和写作方面进步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触觉的感知在极度的钝化。然后他当时给出的原因是，随着现代工业和工艺的发展，材料已经变成了现成的产品，就是 material 其实变成了 products 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就不需要再和材料本身直接接触了，并且用我们的双手感受材料了，所以我们接触的就是产品本身，除非你自己就是这个产品的生产者。嗯，所以他就是说现代工业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和苦工，但同时也将我们隔绝于材料的形成过程，闲置了我们的触觉感知以及被触觉所激发的一种叫 formative faculties， 就是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一种生成性的能力，就它其实是一种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是只是在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处于被闲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当时就说，如果我们一直接受现成的产品已经转化为文字和图像定型的材料，那么我们将极度缺乏一种触碰我们创造性冲动的刺激。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它其实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然后它是一种很有预见性和预言性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吧。就像他说的，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当我们打开或者直接购买到一个产品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购买到一个面包，我们很难想象说它是怎么从小麦开始变成一个面包的。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现代生活中其实我们最有可能接触到原材料的就是做饭这件事情，但是它不是说从有农场到餐桌，而是说你真的去接触了这个 一顿饭的原材料，比如说你去购买肉类蔬菜，然后你去切割这些食材再去煮熟它，其实也是一个用你的双手去感知原材料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这个过程也逐渐被预制化，就是你可以买到一些半成品，然后回家之后直接把它放在锅里面加热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你的触感触觉也不太需要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他提到的很有预见性，然后也是和我们现代生活很相关的一些部分，就是大部分时候我们确实不太需要触觉去工作了。 你提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会经常带我去买布。对，就是她每次发工资不久就会在某一天我放学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载我去供销社买布。我记得那个感受很神奇，因为那个布匹非常的长，你就会撑出来一个脚在那里摸。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比如这一种布料它适合给你做夏天的衣服，然后另一种布料适合给你做棉衣，然后有一个布料是适合做被子的，另一种布料是适合做比如厨房挡着柜子的那个帘子的。就是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就是材质决定了它的用途。 对，然后比如像用作厨房的那个帘子的，它肯定是好洗的，它不是那种非常吸油的布料，可能是一些化纤的面料。那如果你做被单和床单，可能就是棉的面料，然后夏天呢可能是的确凉，然后冬天呢又是另一种贴身的材质。就是那个摸布的感觉一直是我很怀念的一种感觉。 是小的时候其实我妈也会带我去，而且到现在她都会给我打电话，就他每次回到我姥姥所在的城市，他都说想给我做一个被罩，或者说缝一个褥子。就他是可以直接，就是他有那个棉花，然后有布可以直接定制，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现在都是直接在淘宝买的。我觉得好像确实就是安妮阿尔伯斯说的，就我们现在买到的都是一些现成品，所以你和那个材料之间已经缺乏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我现在就想到说，小时候哪怕是跟妈妈一起去买衣服，就上一辈的人他买衣服的方式是摸一下他的袖口那个地方的面料。我觉得现在好像好难想象，即便我们还是去实体店里买衣服，我们不会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判断这个衣服的好坏。 是的， 对。然后因为我最近不是在编织嘛，在织毛衣，然后我对毛线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些很一手的这种感受。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初学者，我肯定织的针脚是不匀的，就我每一针其实有的大有的小，没有办法织出那种很均匀的质感。但是毛线，尤其是如果你买这种天然羊毛，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添加的这种材料的话，你把它放一晚上，你会发现它自动会变成一个相对平均的状态。就是它作为一种天然材料，它本身就有那种韧性和弹性。它虽然被你的针塑造了一个形状，但它自己也有自己的那种材料本身的那种形状。然后如果你把它静置在那里，或者说你抻一抻蹬一蹬，它就能够回到一种相对自然和平均的状态。我觉得那个是我感觉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你放一晚上第二天再拿出来看，我织的那个丑陋的小样好像变美了一点。就是这种感觉，就好像说那个线在帮你完成这个作品。 对，就它自己有生命力的感觉。 对， 我看了一本书叫《人类的触觉》，它里面也在讲很多品牌啊，很多商品在如何利用人类的触觉去做很多商品的营销。然后比如它提到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就是说在商店里面触摸一件衣服四次以上的消费者就更有可能购买这件衣服。但是呢，如果一个商店里面的商品完全是开放供大家触摸的，消费者又会对此有所忌惮。比如卖毛巾的店里放在最上面那条毛巾就很难卖出去，大家就会觉得它被触摸了太多次。所以这本书就建议很多商家会专门有一个展品或展柜是放在外面的，就是供大家触摸的。但当大家购买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购买全新的东西。就是触摸其实也是一种销售的策略。 对，而且我感觉它确实是一种比较私人的体验，就是你不想要那条毛巾，就是你觉得有太多人摸过它。 但其实你也很想去摸一摸它是什么材料。 对， 我们最后一部分其实就可以讨论一下，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其实我们的很多感官是可以越过身体被传达给我们大脑的，被模拟出来的这样一个时代，那触感会被替代吗？或者说我们的身体本身会被替代吗？我觉得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很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纸质书和电子书之间的区别。比如说其实我们都属于是 从小是读纸质书长大的一代人吧、 嗯、 就是可能我们到了得有大学或者更晚才开始接触到电子书、 嗯、 所以我觉得我至今还是非常需要读纸质书的一种状态、 嗯、 虽然可能纸质书在现在看来就有诸多不便利，比如说它很重，很占地方，很积灰，然后也很不环保、 嗯、 那可能一个平板里面能够装下数不尽的书，但是你一个家里面的空间，你的书柜上能装下的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嗯、 就是即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依然会想要阅读纸质书， 是， 对，然后依然需要在纸质书上面折页 画线 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触觉、 嗯、 对，然后我在读那本 How to Feel 的那个书里面，他就讲了为什么我们在电子阅读器上获取信息的方式和在纸质书上非常的不同、 嗯、 他说这很大程度上与纸张的物理特性有关、 嗯、 因为我们通常认为阅读书籍是一种非常抽象的脑力活动，但实际上我们大脑处理它的方式类似于穿越一个物理景观、 嗯、 因为书它其实是有左页和右页嘛、 嗯、 然后随着你这样一页一页的翻动，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侧的纸张变薄而另一侧变厚， 对， 从而监测我们的一个阅读进度。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我觉得像 Kindle 这种我觉得还好，因为它基本上是模拟的书页的一个大小、 嗯、 就是你看到的这一屏就是大概书上面一页的内容，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其实是在手机的 App 上面读书嘛，那、 嗯、 它一屏的容量其实比一页纸要少很 多， 在阅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经常很惶恐， 虽然它下面有百分比进度条、 嗯、 对，但是我没有一个实感，我经常觉得说我好像翻了很多页了，但是好像才读了这么一点点、 嗯、 就你会在你的想象中这本书会比实际上厚很多、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就是很直观的感受。然后另外他也说，他说触觉的细节至关重要，人们感到自己在纸质书上阅读的内容更容易掌握，部分原因是它留存在我们的运动记忆当中、 嗯、 例如我们可以回忆起关键词句或场景的大致位置、 哦、会，我觉得我看书就 是 我想到它，我经常就会想它是在这个书的哪，就是哪 个部分，尤其是在我们小时候要记很多东西的时候、 嗯、对，是我的高中政治，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说这个理论它其实是在哪一页，然后大概什么位置， 对、 嗯、 对。然后他说如果在阅读一篇文章后被提问，学生可以很快的翻到这个相应的页面、 嗯、 但是在阅读电子书的时候进度的感觉并没有那么明显， 是 因为刚刚建国讲就是屏幕上面它显示的只是一个进度条和百分比的数值、 嗯、 我们没有办法像在纸质书里面那样自如的导航、 嗯、 这也是使用电子阅读器更令人疲劳的一个原因、 嗯、 对。然后他后面还说与阅读类似的其实还有书写，上次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学生是怎么记笔记的、 嗯、 他还像不像我们一样用纸和笔来记笔记、 嗯、 如果他只是打字或者甚至是录音，然后通过一些软件把录音转成这种 课堂笔记 的话，那他的记忆会比我们的更浅吗、 嗯、 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好像发生在咱们给新书签名那一天 写了太多的字他就说用笔在纸上写字是一种冥想式的体验、 嗯、 它是一种感官体验，手指握住笔的力量感，金属笔尖在光滑纸面上滑动的触感构成了这种整体性的体验、 嗯、 然后书写迫使我们放慢节奏，使我们的思维与身体动作保持一致，就像阅读一样，它类似于沿着起伏不平的道路前行、 嗯、 我们不需要刻意思考如何写出每一个字，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写这些字嘛，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但是呢这样一种重复的动作会让我们进入一种能够让文字自然流淌的心理状态、 嗯、 我觉得这就比较类似我们今天常说的一种心流。 嗯， 然后他说如果你是手写的这种课堂笔记其实是比键盘输入更有助于记忆，这是他科学研究的一个结果哈、 嗯。 他说因为知道就是 knowing 和做出来 doing 之间的区别就是可以解释这种差异，因为后者是更难的、 嗯、 他要求我们用身体的动作执行出来我们的想法，也正因为此我们手写笔记里面的内容才能更长久的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昨天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其实现在我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用电脑打字嘛、 嗯、 我就觉得电脑打字其实也是一种很没有实感的 这样的一种劳动的过程。我觉得我最有实感的时候其实是看到电脑键盘上那个磨损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种物理痕迹，其实它是物理性的记录了我的触感，就是记录了我的指尖和键盘接触的无数个瞬间，然后就会导致我的键盘上现在有几个键完全看不出是什么，但是我有一种身体记忆，其实我是靠着一种身体记忆，就像之前刚说这好像我们从小就学会写这些字，就我也从很小时候就知道这些键盘上的它的字母对应的是什么位置，其实是靠一种无意识去打字。我觉得这种物理的触感就是在提醒我说我其实是在做一种很真实性的生产的劳动，不然如果没有这个触感的话，我就会觉得就是有点像我读电子书的那个进度条，它只是一些数字性的或者说更平面更二维的一些东西，而不是我真实的劳动。 你提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些年有一个机械键盘的复兴风潮。 是的是的、 就是、 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对吧、就是大家还是觉得比如 Mac 上的这个键盘你把它摁下去那个幅度很浅， 对， 就是不够有触感，而机械键盘你可以它不仅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你的手指也会用更大的力量、感受更大的幅度。 我觉得它好像就是一种让手指运动起来的过程，其实它也是一种模拟了就是用笔写字的一种过程，但是它又是一种不同形式的运动，就是感觉用笔写字好像它更是一种从左往右的这样的平面上的运动、 哦、 然后机械键盘就是竖直垂直层面的一种运动、 嗯、 但是你的手都比你在更加扁平的键盘上打字要运动的多一些、 哦、你说这背后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想法，就是认为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我们就会学到更多 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更多的去调动你的身体本身的这样的一种行动、 嗯、是。 对，然后刚刚说到这个我昨天也看了一篇文章，它其实是讲这种触觉技术的，然后它叫做 Haptic Technology， 然后它就讲说其实随着这个独居家庭的就是很多人都是现在独居在家嘛，然后孤独感的 上升以及就是COVID 它带来的这种社交隔离，就导致了这个数字触觉它叫做 Digital Touch 它的市场快速增长，然后也就随之出现了很多新的伦理问题。就我觉得这个数字触觉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比如说这个 Apple Watch或者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触屏手机，它其实也都是这种数字触觉的一部分。因为像苹果这种触控板，它其实都是需要你手指的操作，比如说你两个手指捏起来它代表什么指令，然后你的五指触碰这个触屏代表什么指令，它其实都有一些具体的这种指令操作。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现在有一个产品，就是一个公司，它叫做 Hey Touch，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手环，然后它创造出来的是一种触觉通信的设备，然后是一种 non-sexual 就是非性化的这种亲密触碰。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就有两款产品，一款叫做Hey 的这个手环，一款叫 Hey Touch， 然后他们其实是为关系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据这个公司他自己的营销说，就是他有这个200种触碰的方式，但是它其实不是那种有点像情趣玩具的那种远程触碰，它可能是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你想到了这个人，然后他在远程佩戴这个手环，他可能你摁一下这个手环，然后远程那个人就会感受到这个手环收缩了一下，或者说它震动了一下，就类似这种。然后它每一种震动的或者说收缩触碰的方式都代表一种不同的语言，然后它的广告语就是一个触碰胜过千言万语。 但是这是人自觉的会联想到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设定的，对，就是其实你们有一个脚本，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他在文章里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就是说数字触觉和真实触觉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就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真实触觉它其实是以身体为媒介的嘛，然后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触觉它其实是一个各身体各个部分然后各个功能协同的一种运作的模式，而这个触觉技术它其实是有技术和数字平台为中介的，虽然它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其实它涉及的是比如说平台公司开发者制造商，然后云存储的网站数据的收集使用，然后什么卫星互联网等等的，所以这些看似亲密的这种体验在数字触觉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活动，是由无法知晓的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的，所以它里面就涉及到很多隐私和风险的问题。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相比于真实触觉它是有身体性的实感的，其实触觉数字触觉是被量化和数字化的，比如说它其实是通过开发者对压力力量温度频率的研究实现，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功能它可能会有一些加热的功能，然后会有一些频率的变化，但实际上它都是一种压力和温度的指标，它其实是 通过科学数据量化和调节的。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真实世界的这种触碰，它其实是一个微观社会互动，它是有一系列的社会规范和潜在的文本的，就是志祺刚说这个问题。所以比如说当我们两个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俩的互动和触碰其实是基于我们过往的历史互动，然后基于我们对于同一套规则的一种对理解和认可。但是这个数字触碰就不一样，比如说它可能是同一个指标，比如说它是一个心率的指标，心率加快，但是它代表的可能是不同的含义，就它可能是紧张，也可能是恐惧，也可能是你此刻很高兴很兴奋，所以它的指向性其实是非常模糊的。然后这个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他这篇文章里就写说现在可能有一些赛博就电子同意的问题，就当你使用一些 VR 的眼镜进入一个游戏的时候，假如你在这个游戏里面被性骚扰了，那这个要怎么判定，就它实际上是在游戏里面的一种触碰。对，但实际上它既是一种虚拟的触碰，又是一种心理上面很真实的被触碰被骚扰的体验。我就记得傲骨之战它的最后一季里面也涉及到一个这样的 case， 这个好像就是数字时代的一些对于触觉的一些新的讨论。我觉得这些都还就是挺有意思，是很当下的一些问题。 是，你提到这个手环我想到了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小学生盘手串，你们看到了吗？就是说一个小学教室里的是拍下的那个监控视频，大概有40多名学生，然后30多个在右手写字的同时左手在盘手串。然后这篇文章讲到的就是一个触觉饥渴的问题，就这个词我看人类的触觉那本书其实很早就被提出来，大概20年前作者就发现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触觉饥渴的时代，但那个时候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和行动受限的人。然后现在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说校园中的这种触觉饥渴的问题，也就是现在儿童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可能小的时候，大家会去操场上接触沙子，然后乒乓球台、单双杠，但现在可能儿童大部分触摸的时候是在触摸他的屏幕，所以这个时候儿童会有这种非常隐蔽的一种焦虑，就是他对于触觉的渴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种小学生手串就成了淘宝上的热销单品，有的店月销量在10万以上。 感觉这是不是也跟疫情有一些关系，就可能他们成长的，比如对于可能6、7岁的小朋友来说，那疫情的几年在他的生命长度里面占据的这个范围已经很大了。 对，我觉得一个可能是教育带来的压力，然后也有这种数字化养育的一个困境，然后再就是成长过程中他其实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这种社交隔离。 但是我感觉盘手串它是一种替代了玩手机，或者说替代了你需要用手触碰屏幕的一种行为。 是，我觉得有点像咱们小时候转笔嘛，就是你手无聊的时候你就会想要 去摸东西。对，但我感觉咱们小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很多机会就是用身体的其他部位再去和这个世界接触，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好像他只是通过手指，就是他的这个接触外界的这个器官或者说部分就只变成了手指， 对， 就一方很小的这个地方。 对，所以在这种就是对于儿童这种触觉饥渴，然后我也看到有人提出这种干预指南，一个就是说每天可能增加他接触的东西的材质，比如做一些陶艺啊，然后一些沙画，然后比如可以去森林里面徒步，就是你可以碰触更多的沙石啊，或者树木的这种表面，就是丰富儿童的一个触觉的感知。我觉得这个也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确实是在迈入成年之后你才开始就是长时间的接触屏幕， 是的， 但童年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丰富的这种触觉的记忆的， 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给动物丰容， 对，就是给我们的触觉器官给我们的皮肤其实也要丰容， 是的，对， 对，那我们刚刚其实在探讨说触觉或者身体能不能被替代的时候，我就也想到了很多的文艺作品，尤其是科幻作品，其实在这些作品里面触觉往往被刻画为很关键的一步，比如说在降临里面，就是人类和这个外星生物七只桶本来是隔着屏幕交流的，但是当那个 Amy Adams 饰演的那个语言学家率先迈出一步脱掉防护服直接接触屏幕的时候，这一幕其实被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然后另外就是 是在这个阿凡达里面触觉其实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管是通过发辫进行的那个神经连接，还是人类试图通过阿凡达计划获得的一种远程的触觉体验，其实都是和触觉息息相关的、 嗯、 感觉它其实也是在说明说触觉其实是一种很具身性的感受，而且它是超越语言超越文化甚至超越物种的这样的一种很共通的语言、 嗯、 就是你们之间甚至不需要语言的交流，然后也不需要有一套共享一套既定的社会或者文化规则，但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触碰其实就能传递很多的信息、 嗯、 好像这也回到了我们最开始讨论的，就是触觉它其实不光是一种具身性的体验，而且它是一种能够区分我和他人之间的边界，其实它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区分边界的时候做一种连接，就是因为你在被触碰，你在触碰他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被触碰的，所以它好像有一种很主体间性的感受、 嗯、 是通过触觉让我们彼此之间连接起来，我觉得这确实是触觉很神奇的 一个面向、 嗯 嗯、然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嗯、 我觉得刚刚视野讲的这个就是在很多科幻作品当中其实触觉被想象为一种高级生物的交流方式、 嗯、 什么叫高级，就是说它不需要语言也能够交流这样的一种高级生物、 嗯、 我会觉得说它跟我们刚才讲的在历史上触觉的一种文化想象是刚好相反的，就是在历史上触觉被认为是一种低等的一种感官。 对 我觉得这似乎体现了这种创作者对于文明就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人类文明的一种反思，因为我们过于的依赖语言，过于的依赖视觉和听觉，然后视觉和听觉其实都携带着一种明确的权力关系、 嗯、 比如说观看它是一种权力关系、 嗯、 比如说下命令和服从也是一种权力关系，那触觉它作为一种身体感受，因为它很难被转译和再现，其实逐渐是被边缘化不再被重视的这样一种状况、 嗯、 所以我们其实也在感觉到越来越麻木，就身体上的一种麻木、 嗯、 也其实也是心理上和情感上的一种麻木，开始适应一种无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况，就是由于人们的生活可能越来越忙碌，然后社会越来越原子化，然后这种远程通讯的手段越来越发达、 嗯、 以及刚刚我们讲的这种流行病的影响啊等等，可能无接触所带来的这种孤独感也在慢慢成为很多当下人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 嗯、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就是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时机来重新讨论触觉，来重新找回一种羊毛一般这种很温暖很亲密的这样一种身体感受，也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路易斯·波尔乔亚说的、 嗯、 就是世界需要修补师、 嗯、 就是其实编织者制造这种温暖的触觉的感受的人过去是女性，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就是世界确实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种温暖的触感、 嗯、 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成为这样的人。 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对我们开头提到的展览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看展。 是、嗯、而且在看完整个展览之后你会获得一个小小的礼物，就是也会让大家体会到非常特殊的一种触感、 嗯、对。嗯，好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